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我哋不如讲返，唔好扯太远啦，我哋讲返呢个基本收入头先所讲嘅其中一个质疑呢，就係话会唔会因为人人派钱就养懒人。咁其中一个答案呢，就係话我哋首先諗，而家我哋啲人做嘢做得咁辛苦，做咁长嘅工时，究竟係为乜先？ 係 咪即係究竟我哋而家每日做咁多嘢係咪真係需要呢？定係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究竟即係我哋做好多生产好多嘅嘢，其实都係额外嘅，係唔需要嘅。这个其中之一。第二呢，就话其实我哋好多而家好多嘅产业呢，其实并唔係真係要嚟生产一啲对普罗大众有用嘅嘢，而係去满足一啲有钱人嘅需要。 满足商家套利嘅需要。 各种各样。 即係 profit making 嘅手段嚟嘅啫。 係啦。 係啦。 又或者帮佢哋去諗下點樣去安排一啲资本，點樣可以再钱搵钱啊之类 的。係冇错啦，嗰啲基金经理啊，嗰啲投资顾问啊，嗰啲咁囉。 去服务。 即係嗰啲工资係最高喎。 多 个 iBanking 嗰啲係最高薪 喎。一般人嘅需要。咁所以呢，如果你话因为有咗呢个基本收入而令到有啲人呢係可以做少嘢，呢个事实上亦都的确係可能。 係好事嚟 㗎喎。以往一啲嘅实验呢，係的确係发觉呢，如果我係俾一啲基本嘅收入俾啲穷人呢，佢的确呢係会做少咗嘢嘅，減咗工时嘅。咁但係唔等于係坏事㗎喎，因为呢佢做少咗啲工时呢，佢发觉呢就其实大部分呢就利用嗰段时间呢走去，譬如话照顾好自己屋企人啊，照顾好自己嘅小朋友啊，又或者走去读书啊， 做义工 啊，提升自己啊，咁样。咁其实都可以係好正面㗎，即係你嗰、那个劳工嘅供应少咗，其实係因为呢佢哋只不过唔係用嗰啲时间要嚟去搵钱去满足自己嘅生活所需啫。但係其实佢未必係浪费咗嗰啲时间，佢反而呢可能係利用咗啲时间做啲更有意义但係未必係搵钱嘅嘢啫。因为而家有好多社会上嘅一啲嘅贡献呢，譬如好多人出去做义工啊，或者係照顾自己屋企啊，照顾啲老人家啊等等呢。虽然呢就唔可以用钱嘅回报，即係冇钱嘅回报，但係呢其实喺社会上嚟讲呢係有个价值喺度嘅。即是不能够忽视这 个。其实这个呢，他们很多时候提出这个质疑或者非难呢，其实是自掌嘴巴的。特别是好像 Elon Musk 或者是 Bill Gates， 或者其实某一程度上呢，是霍金都有提这个问题的。Stephen Hawking 呢，他就有提出过几个警告嘛，我在这个节目都讲过啦。一个就是警告我们不要接触外星人嘛，不要尝试接触外星人啦，可能是招来杀身之祸嘛。但第二个呢，就是警告我们呢，就不要随便发展这些这样的超高的人工智能啦。可能呢第时加害于我们嘛，因为人工智能是点我们唔知噶嘛。其實第三咧，佢都有提到呢個所謂 automation 嘅，即係我哋個經濟轉型咧就大量 automation。咁但係佢話呢個 係 唔係啊？就令到大量失業，呢個係一個嚴重社會問題。但係咧，霍金佢有個佢補充嘅，因為佢人腦咧，但係佢仲好清醒，你知個腦袋唔梗係唔咩啦。咁啊，以前就淨係應用喺物理學，咁啊而家咧就開始諗多啲關於社會嘅嘢。其實佢已經開始諗通咗啦。雖然佢未睇我本《資本的衝動》，我相信都嚇。咁但係咧，佢就話其實咧，究竟係咪一個災難咧，就視乎究竟將來咧嗰個財富會點樣分配？就係、是、個 wealth distribution 都係重要嘅。我話頭先咧，即係我話點解係一個偽命題添咧？就係、是、話你而家正正就係話，因為有呢個機械人啊嘛，有 自動 化生產啊嘛，咁根本我哋就係唔需要咁多人手噶嘛。咁佢已經能夠制度都滿足我哋嘅生活需要嘅嘢啊嘛。咁所以你話到頭來基本收入啲人咧就會養懶人，所謂養懶人即係話佢唔係咁願意出去打工啦，去做嘢啦。喂，是没问题的，你正正就是因为怕失业嘛。 是 那你啲人不去做嘢那就啱啱好啦，是吧， 或者冇你冇做咁长工时。 冇错啦，咁你只能够话因为有咗钱基本收入佢唔做嘢会系一个问题呢，点会系一个问题呢？ 是啦，那问题就系你 养嘴巴， 即系呢个之所以你觉得有问题，就是因为你仍然用一个 传统嘅思维模式。 出賣勞力嚟到換取生活所需，呢個咁樣嘅制度，如果繼續行落去就先至有問題啫嘛。咁如果你唔再要求啲人一定要去做嘢嚟到去揾自己生活所需嘅話，咁呢個本身唔係一個問題。 其實應該咁講添。其實好多心理學家咧係做過呢方面嘅研究嘅。其實佢知道人嚟講咧，真係唔做嘢咧， 而又是覺得是完全沒問題的人呢，即是日日所謂叫做好食懶飛無所事事的人呢，是極少數的。其實人呢是有個傾向呢，是自己找嘢嚟做的。你特別是看下比如外國，尤其是我住過澳洲四年已經知道呢，啲人呢一到放假呢，你知道做什麼呢，就是做 home improvement，做 gardening。其实佢唔系执屋啊，佢 improvement 咧，佢系讲即系话改呢样 装修 啊，装修啊，但系佢自己做 DIY 嗰种啊，系嘛？呢度加个禅棚啊，嗰度起个烧烤炉啊，嗰啲咁啊。然后之后咧就话做 gardening 啦，啊呢度种花啊、种树啊、除野草啊。 我相信大部 分都是、 大部分人都系咁嘅， 冇错 啦。不过咧，我呢度咧其实系就系我讲我自己一个疑虑啦。 嗯， 就系话当人系唔再需要去。做嘢或者唔需要做咁长工时，多咗时间嘅时候，系咪一定系佢会好好咁利用佢自己嘅时间咧？嗱，呢个咧就其实唔一定嘅， 啱啱 一定嘅。嗱，因为我举个实例咧，就系话我识得有一个大陆嘅朋友， 系 咁佢就同我讲好慨叹， 嗯 佢话因为咧近年咧，因为政府发展农村吓，咁会收地， 系啦， 收地要嚟发展咧，咁于是乎点咧？ 钱啦。 大把钱啦， 系啦， 咁佢有公道嘅，多数啊吓，咁咧就譬如收咗呢条村嘅地咧，咁佢就会俾翻笔钱你， 系 吓，咁结果咧就嗰条村嘅村民咧，就不论贫富不论老幼咧，每人都个个月有钱分嘅， 系 吓，咁佢慨叹乜嘢咧？佢慨叹咧就话好多后生仔咧，就因为唔使做有得食啦， 系 咁于是乎咧就终日咧就流连酒吧机铺， 系 打机饮酒甚至吸毒。 哦，佢就冇加包埋叫鸡添， 系啦，总之有好多不良嗜好啦，系咪？ 啱啱啱。 嗱，咁所以咧，究竟当人唔需要再做嘢嚟到维持生计，多出嚟嘅时间系咪真系会好似头先所讲，会真系好好嘅利用 咧？我同意嘅，我同意。 其实咧就未必嘅，咁所以系可能会有副作用。咁其实咧就 系 一定要咧有社会制度嘅配合嘅。 我呢个都有啲点睇咧吓，对于呢个咁嘅非难， 我都有啲我都想回应嘅。其实本身就系咧，因为其实好多人就会话用一个，譬如话因果啦，就话用呢个福利制度就会导致到有养懒人呢一样嘢嚟。但系其实当然佢可能表面上有个因果关系啦，但系其实你任何制度咧都会出现懒人噶。咁譬如话头先讲嗰啲咩赔地嗰啲啦。咁你見到好多後生仔又有好多錢啦，咁就算你而家呢啲資本主義咧，其實都好多人譬如話好有錢嘅人，佢就會產生啲富二代啊。咁嗰啲富二代其實都係懶人嚟嘅，即係可以咁講，即係佢哋都可以係 冇錯。嗱，其實咧喺現即係譬如你話富二代咁啊，富二代咧一出世就可能有幾十億身家，係嘛，住大屋。揸嚟 咩？一樣縱容好多 咧，即係話咧，其實唔使 不斷叫雞 咯，都咁樣，即係都未必，即係 唔係 啊？但係都可以 啊， 即 係未必啊， 都會縱容到呢啲， 即係冇錯啦，即係 道理一樣㗎。 有部分人可能咧就好似你咁講啊，即係好食懶飛走去，即係有好多嘅不良嗜好嚇。咁但係亦都有多係即係都好積極。 係 啊，所以咧就視乎咧就係即係究竟呢個社會點樣去教育呢啲人咧？ 仲要我再講多啲 嘢， 我再講多啲啊！唔單止係其實話唔做嘢嗰啲人咧，先係懶人啦。咁你好多嗰啲官僚制度咧，即係有啲人嗰啲高官思維素餐咧，你攞幾廿萬人工咧，係根本唔做嘢，仲要喺度搞破壞啦。 唔定只不斷旅遊咧， 係啊！即係你見到其實根本任何制度佢本身。即係有懶人出現呢一樣嘢，就唔係因為即係唔係因為咩係啦，或者唔係因為有冇呢啲福利制度就搞到啲人就唔做嘢。即係我就認為呢個， 我覺得即係始終我哋都係要有一個制度咧，好去配合嘅。 係係， 即係當啲人咧係多咗好多時間，或者唔需要再做嘢都可以係即係唔使擔憂柴憂米嘅時候咧。究竟怎样去鼓励他们善用这些时间呢？善用他的青春生命呢？这个是很重要 的。没错。 咁啊咁讲咧，即系我觉得咧，我同意阿大常咁讲嘅，系有呢种情况。但系呢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咧，其实我觉得系因为整个社会咧个发展系未配合啊。 嗯， 因为喺个社会整个嗰个嘅文化背景啊，或者个社会氛围嚟讲咧，佢仍然都系以一个嗰个工作为主导啦。咁即系话咧，啊，你要胃口奔驰啦，所以工作，而且咧就工作最好咧就系一朝发达啦，个个都想赚大钱啊，向上爬啦咁样样。其实在这个仍然是完全挥之不去的一个社会的环境底下，你突然间给一大嚿钱去，确实是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那些好食懒飞的年轻人或者是最好堕落怎样的。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是一个很大的人类社会的转向的。但是我就说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是我是倾向比较乐观的，其实人是喜欢做事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样东西是他的兴趣，是吗？他的兴趣。那如果真的，当然他说我打机就是我的兴趣了，这样那就有他打机咯。但有很多人就说不好，不是只是打机有兴趣，我想改良这个游戏，那他可不可以做了游戏设计者咯，或者那些程式编写员咯，是吗？但其实呢 我就不是太担心，但真的 是有个过程，而且呢教育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教育呢固然第一就要由细做起啦，但如果你有一个过渡的时间，咁而家已经起话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嗰啲啦，咁样佢梗系唔系由细佢细个系接受嗰啲所谓嘅工作伦理啊，传统嘅 work ethics 嘅嗰啲咁样嘅价值观嘅，咁佢一时间转唔过嚟，转唔过嚟咧，其实佢就要真系要有一啲我哋叫成人教育或者持续教育或者终身学习咧，叫做 leisure education。真的噶，怎样去打发你的闲暇，怎样去善用你的闲暇呢，这件事是要学习的。啊，怎样去好好分配你的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益身心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要，啊，就是透过各种渠道，啊，开这些这样的，闲暇的工作坊，什么班，这样。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就梗係要由細開始教導啦，大家要做啲有意義嘅嘢啦。咁，所以呢個係長遠嘅。其實講真，呢個 basic income 咧，我相信作為人類嘅主流咧，肯定唔係未來十年八年嘅事，即係甚至係二三十年嘅事，可能係四五十年或者五六十年嘅事。咁當然呢個就睇下，即係你係即係悲觀樂觀啦。咁如果你悲觀嗰啲或者你大右派嗰啲咧，就話係never 添啦，佢嘅答案就一定係 never 啦，即係呢樣嘢係痴人说梦，是永远不应该实现的，不可能实现的。 是啦，那这里就赖到另一个质疑了，就是呢有人会认为你无端端白事给钱他，不做事都给钱他，这个呢原则上是不公平的，因为是不劳而获。 是， 那这样你又怎样回应呢？ 这个呢又比较严重啲嘅批评嚟嘅，确实，是吧？但是这个呢我们要想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获是什么先。那个镬呢，如果它是一种很奢华的生活呢，那么当然就是觉得不公平啦。但我这个镬呢其实是讲一些基本生活需要的。好啦，那讲到基本生活需要呢，就是我点都要呢又要即是表示我有做功课啦。那我有做功课呢，我确实呢就今朝我话睇嗰本哈佛大学嗰本书呢，我特别关心嘅呢就是他们讲緊，我唔系话头先讲嗰啲好多嘅理据啊，即是哲学性嘅或者是社会学嘅咁样，或者经济上嘅，我就反而系一个好实际数据，他们諗緊嘅是几多钱先。好啦，諗緊几多钱。咁原来他们嗰班学者呢就有想过，他说比较合理的呢就是那个社会或者那个国家啦，那个社会啦，就是美国可以不同的州份有不同的那个叫做人均的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他说这个呢他们觉得是合理的。 即是那个 basic income 所牵涉的成本。 那么银码呢，他就于是我就即刻就上网抄一下，就是说他有列出来的，不过我没抄低，他有讲美国是等于多少，英国等于多少样的，欧洲国等于多少。但是他用美金表达我就费事理了，我最关心是香港的嘛。那么香港呢我就即刻上去抄一下，原来香港的人均总值呢其实是多少呢，原来最新的数据我找到的只是2015而已。咁當然最新係2016啦， 冇 有啦。好啦，咁2015呢原來佢就話呢係香港呢就係36,173.3美金。咁樣啊，我就將佢化返做呢一個港幣，然後除12，你知佢逢喺啲係 per year 啦嘛，人均生產總值係 per year。咁我就化返港幣除12呢，原來佢係講緊23,400，即係話香港而家嗰個人均的生產總值呢就是23,400港幣，所以如果是四分一呢就是5840元， 咁呢个系每月系嘛？ 每月系讲每月。咁每月咧，所以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咧，即係 round 即係當六千 蚊。咁即係話我哋而家講嘅基本收入咧，就話由今天起，香港每人嗱，但係佢係有嘅，呢度會複雜啲啦。當然我哋 B B 仔咧就唔會俾咁多錢佢啦。可能十八歲之前就唔知幾多錢，十八歲之後先俾咁多錢。咁你到老年可能八十歲之後都唔需要咁多錢啦，係嘛？咁所以佢主要嗰部分咧就係譬如六千蚊個月，就係、是、話我哋而家由而家開始每個月每人。不论贫富，不论做唔做嘢，俾六千蚊，等你咧就照顾咗生活最基本嘅需要。咁但系好明显，你都要出去做嘢啦。六千蚊点过活啊，大 Sir 喺香港。但系佢咁佢又人头，讲真。譬如如果你嗰、那个屋企有四个人咧，就四六二万四噶咯，系嘛啊？咁但系咧就唔好意思啊，原来讲下讲下咧又好似。时间已经到咗啦，所以你话 讲唔晒添， 讲唔晒啦，梗系系嘛，咁啊唔好意思啦吓，咁啊可能咧即系下一集咧，我可能如果阿大 Sir 有咩紧要嘅嘢咧，我就代佢补充一下啦，系嘛，好，咁啊今晚到此为止先，好，拜拜。